心意，详情请致电95567，新华保险，关爱人生每一天。 北京时间19点整，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故事天地。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。 临上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，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，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请您欣赏孙一胜的散文《世界上最悲伤的7000字》。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带来根据莫里埃的剧本《千里人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孙一胜是一位85后年轻作者，山东菏泽人，曾做过酒店服务生、水泥厂保安、化工厂操作工和农药厂实验员，现居北京从事写作。他有小说发表在《上海文学》《人民文学》《文艺风赏》等杂志，曾获得2015年紫金人民文学之星奖、南方日报阅读作家等。今天我们要欣赏的《世界上最悲伤的7000字》是他读契诃夫的小说《洛希尔》的提琴的感受。进入文学我欣赏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契诃夫总让人安心又担心，安心的是他似乎从来不出错，担心的是害怕会遗漏掉他的每一句话。洛希尔的提琴才7000字，开头是这样的：这个城镇很小，还不如一个小乡村，住在这个小城里的几乎只有老头子，这些老头子却难得死掉，简直惹人气恼。医院里和监牢里需要的棺材也很少，一句话，生意坏透了。开头足够意外，也足够好，越看越喜欢。詹姆斯·伍德曾专门讲了这个开头的好，相信你能多少看到一些，就不啰嗦了。这么个小说讲了一个棺材匠，一半的收入来自棺材，另一半的收入来自提琴的演奏。他参加了婚礼乐队，大喜大悲都有了。他穷吝啬，生下来就是为了存钱似的，可他总是只能挣很少的钱，似乎是为了挣钱他才喜欢做棺材，可是不喜欢做小孩的棺材，总不愿意干这种7-8岁的活，好像是因为不挣钱。小说半途他老婆死了，老婆临死前他终于想起来他从来没对老婆好过。契诃夫写道，他们在小木屋里同住了52年，这52年很长很长，可不知怎么的事情竟会弄到这样。在这段时间里，他一次也没有想到过他，关心过他，好像他是一只猫或者一只狗似的，而他却每天都在生炉子、烤菜、烤面包，出外取水、劈柴，跟他同睡在一张床上。他终于领悟到他对他老婆是那么的坏，于是给老婆做了一副棺材，做完以后记下棺材的花费，2卢布40戈比。这真是一笔绝妙的技术，不是为了体现他的吝啬或者一丝不苟，一下子就把棺材匠这个人物给推到了你我的面前，而读者只能颤栗着去看他，他是如此的真实。如果只到这一步，你也会说契诃夫也不过如此，大多数好的作家都能做得到。是的，没错，这似乎只是不可缺少的一笔。然而请不要着急，继续看。当老婆死后，棺材匠举行了一场简易的而又不失体面的葬礼，这件事办得合乎规矩，体面便宜。接下来经典的契诃夫回来了，最后送别老婆，他最后跟马尔法告别的大，用手碰了碰棺材，心里想，这活干得挺不错，好得令人恐慌。这样经典的一幕，我在果戈里的外套里裁缝做好外套，给了主人公追出去看了又看，又折足从另外一个方向追看 那件令他心痒难耐的外套时见过一次，现在又见到了，极震撼。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契诃夫在这部小说里没有写什么。好的作家好像总极力藏起他最想写的东西，生怕自己一不小心碰着自己最想最极力要表现的东西。当我在看普希金的那本薄薄的《比尔金小说集》的时候，深有感触。普希金藏得最厉害，几乎篇篇都是。《射击》里面藏，《暴风雪》里藏的更是小说的关键情节。契诃夫同样吝啬写他最想写的部分。在我看到小说结尾的时候，棺材匠死掉了，我看到了提琴，小说的题目也是至关重要的提琴，贯穿始终的是提琴也是必然。但是我总心存疑惑，到结尾的时候，契诃夫为什么没说棺材的事情？按照棺材匠对棺材的重视程度，特别是出现了刚才那个对棺材的满意程度，棺材匠根本不会对自己死后的棺材毫不在意。甚至更为夸张的是，小说的后半部分，在棺材匠碰过老婆的那口棺材以后，整个小说都没有再出现过棺材二字。这里面当然有原因，老婆临死之前问棺材匠是否还记得一棵老柳树和他们的小女儿，小女儿已经死了，但是棺材匠毫无印象，他根本想不起来有过这么一回事儿。健忘的棺材匠想，那应该就是老婆的记忆出现了问题。办完葬礼，棺材匠心情不好，随意溜达了一阵，看到了河边的一棵老柳树，也想起了女儿。这时候我们回想小说开篇不久，契诃夫就讲棺材匠不喜欢做小孩的棺材，总不愿意干这种七零八岁的活，好像是因为不挣钱。这时候我们就能找到棺材匠记性不好的原因了，因为死了女儿，他伤心的不愿再去想女儿，甚至忘了女儿，但是没有忘记的是他不愿做小孩的棺材了。好像天底下最好的小棺材他已经做给女儿了，他已经不愿再碰了。契诃夫的钢笔跟棺材匠一样，同样忘记了他们的女儿。然而关于女儿的死因和棺材匠的伤心，契诃夫没写一个字。小说有没有告诉我们女儿的死因呢？我不得不抄写一个自然段，因为这里契诃夫不但告诉了我们女儿的死因，也告诉了我们棺材匠的伤心程度。他在这棵柳树底下坐下来，他不明白事情怎么会弄到这种地步。在他的一生中，最近四五十年以来，他一次也没有到这条河边来过，或者即使来过却没有注意过它。要知道这是一条相当大的河，并非不值一提的小河。在这条河上原来可以捕鱼，再把鱼卖给商人、文官、车站小吃店的老板，然后把钱存进银行，也可以驾一条小船从这个庄园赶到那个庄园，拉一拉提琴，各种身份的人都会给他钱，还可以试一试用船运货的生意，这比做棺材强得多。最后还可以养鹅，冬天把鹅宰掉运到莫斯科去，但是鹅毛一项恐怕每年就可以挣十个卢布。可是他白白错过时机，什么事也没做，多大的损失。唉，多大的损失，如果把这些事一起干起来，又是捕鱼，又是拉提琴，又是用船运货，又是杀鹅，那会挣下多大一笔钱。可是这些事连做梦都没有想到过，生活白白过去了，没有一点好处，没有一点欢乐，完全落空了。以前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指望了，往后看呢，什么也没有，只有种种损失，而且是可怕的损失，简直叫人浑身发凉。为什么人们都不能好好的生活，避免这些损失呢？请问为什么人们把桦树林和松树林砍掉？为什么牧场白白荒芜？为什么人们老是做恰恰不该做的事？为什么亚科夫这一辈子老是骂人发脾气，捏着拳头要打人，欺侮自己的妻子呢？刚才，请问刚才有什么必要吓唬那个犹太人，侮辱他呢？为什么人们总是妨碍彼此的生活呢？ 从这里推断，小女儿很大可能是淹死在河里了，不仅仅是因为这是一条相当大的河，是不可能让人忽略的河，却偏偏让她四五十年以来都没有注意到过它。她在逃避，逃避河流，更在逃避女儿的死， 甚至不惜让自己如此刻薄和穷的叮当响。你突然就原谅了他前面让你讨厌的刻薄，也知道了棺材匠老婆的隐忍。你对棺材匠有多大的原谅，他老婆也就有双倍的隐忍度，然后对棺材匠的原谅立马就减少了一半。这是一个极为吊诡的计算式。现在老婆也死了，他又做了一副上好的成人棺材给老婆，按此推理，他以后也不会再做棺材了，更不会给自己做棺材，所以后半部都不会有棺材戏码了。这里契诃夫的钢笔跟棺材匠是一样的悲伤。那么不写棺材写什么呢？提琴就该是重新出现的时候了。尽管作者说了很多主人公多么喜欢这个提琴，甚至看到提琴就心里揪紧舍不得死，这样肉麻的话都说出来了。最终提琴不是主人公的提琴，而是别人的琴，所以题目叫洛希尔的提琴。洛希尔是一个备受主人公鄙视和欺侮的犹太人，而棺材才是棺材匠的棺材。其实提琴也不是洛希尔的提琴，但是谁的呢？大概谁的也不是吧。每当洛希尔拉提琴的时候，或许是谁的女儿在啊啊啊的哭泣吧。 好了，朋友们，孙一胜的散文《世界上最悲伤的七千字》我们欣赏完了。契诃夫的这篇小说的确是非常令人悲伤的。本来我们对棺材匠的冷酷刻薄已经受够了，然而契诃夫不动声色地扭转了他的形象。他对女儿之死的难过，对妻子的不舍之情，还有对世界的眷恋与嘲讽，全都在从妻子死到他自己死之间短短的一两天时间里表现出来。我们对他的同情都来不及表达，就在这七千字里，契诃夫实现了多重转折，可见他的高明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品读十分继续播出。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，为您带来根据莫里埃的剧本《千恋人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经典作品相伴，魅力声音，文学主打星。 十七世纪的巴黎有个放高利贷的人，叫做阿巴公。这个人赚起钱来六亲不认，花起钱来恨不得一个子儿掰成八瓣使，就凭这股狠劲儿弄起了不小的家业。平常阿巴公瞧谁都不顺眼，老觉得人人都想偷他的钱。可是这些日子他找到了一个知心人，叫法莱尔。这个人是真怪，仪表堂堂、举止潇洒的一个人，却偏偏心甘情愿给阿巴公来当管家。他工钱少得可怜不说，却每日里替阿巴公精打细算，就是买蜡烛也不多花一个钱。法莱尔苦心经营，很得阿巴公的满意。天底下只有法莱尔支持他，而且还能引经据典，找出理论根据，把人家堵得哑口无言，哭笑不得。阿巴公觉得这个管家可算是找着了。其实阿巴公这回上了个大当，法莱尔根本不是蝇营狗苟之辈，见利忘义之徒。他的血管里流淌着西班牙贵族的血液，但是后来在一场动乱之中全家失散，他来到了巴黎。一天，法莱尔从水里救上了一位叫爱丽丝的美丽姑娘。法莱尔见到这姑娘的第一眼，就觉得自己的心已经成了她的俘虏，已经无法离开她一步。可偏偏爱丽丝是阿巴公这个吝啬鬼的女儿，法莱尔为了接近美人，宁愿舍弃一切，千方百计到阿巴公府上当上了管家，表面上侍奉阿巴公，

玛丽安娜这姑娘怎么样啊？克莱昂特一听更有门了，忙说了一大篇的好话。阿巴公连连点头，两只眼睛眯成了缝。这门亲事可以定了。克莱昂特说，太可以定了。阿巴公一拍大腿，用力地点了点头。好，就这么订婚了，我决计娶玛丽亚娜。至于她的嫁妆嘛，有多少算多少，我不计较。什么？你娶玛丽亚娜？你？我？当然是我。阿巴公的回答如同一记重锤砸在克莱昂特的脑袋上，他头晕目眩，金光乱蹦，几乎支持不住。阿巴公以为他身体不好，让他去厨房喝杯冷水，好省点买药的钱。爱丽丝听到父亲和哥哥的对话，既为哥哥的处境伤心，也为自己的婚姻发愁。就在这时候，阿巴公先开口了。他财迷心窍，竟想逼女儿嫁给一位年事已高但有的是钱的昂塞莫爵爷。爱丽丝一听这话，眉毛都立了起来，连忙说，不嫁不嫁不嫁。阿巴公见女儿不同意，气得手直哆嗦，心想，你不嫁说得轻巧，我一大笔钱岂不飞了？可转念又一想，这事儿光来硬的不行，眼珠子一转，计上心来。法莱尔一会儿来了，让他评评理如何？爱丽丝一听法莱尔三个字，心就砰砰的直跳，忙说，行行，他怎么说我怎么做。说来也真巧，法莱尔正好走进客厅来找爱丽丝。阿巴公像抓到了一根稻草，连忙把前因后果对法莱尔讲了一通，非要他劝爱丽丝不可。法莱尔一听这个事，心中急得是火烧火燎，可又不能表现出来，只好一边假装的劝爱丽丝，一边想应急之策。话分两头，克莱昂特从客厅出来之后昏昏沉沉，迎面碰上了阿健。阿健刚刚给他借钱回来，克莱昂特为了娶玛丽亚娜需要不少的钱，没办法只好去借高利贷。阿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通过一个叫西蒙老板的中间人，总算找到了借主。可是克莱昂特一看借钱的条件就吓傻了，活见鬼，天底下还有这么混蛋的人吗？原来这个借主比魔鬼还恶，借钱的条件无比苛刻，利息高不算，而且15000法郎只实付12000，其余的用一堆破烂东西来代替。可是骂归骂，精明的债主知道他的窘境，再厉害的阎王债也得借。克莱昂特万般无奈，正准备答应，忽然阿健一捅他，喂，你看老爷怎么和西蒙老板来了。西蒙老板见到阿健也十分的惊讶，说借钱的就是眼前的这位先生。阿巴公一听才知道儿子瞒着他借钱，而且借到自己头上了，气得半死。克莱昂特看到自己父亲竟这么卑鄙无耻，贪婪成性，更是气愤难当。 父子两个人是唇枪舌剑开始激战。正乱着，弗罗西娜来了。这个人是专门说媒拉纤的，天生一张利嘴，死的都能说活，就凭这个混饭吃。阿巴公一听弗罗西娜来了，知道是为了玛丽安娜的事，赶忙把儿子赶了出去。弗罗西娜眉飞色舞，对阿巴公说：您跟玛丽安娜的婚姻真是太妙了，玛丽安娜不爱小伙子，专爱老头，不爱乱花钱，就爱给丈夫攒钱，结婚还能带来不少嫁妆。阿巴公一听，乐得手舞足蹈，这事儿定了，今儿晚上为了小女的婚事，请昂塞莫爵爷吃晚饭，也请玛丽安娜一起前来。弗罗西娜一听，心里边开了花，以为谢钱是拿定了。可不管他怎么暗示，阿巴公就是不搭茬，气得弗罗西娜盯着他的背影大骂：一毛不拔的老狗，让鬼抓了你去，钱串子。 好了，根据法国著名剧作家莫里埃的剧本《千里人》改编的戏剧故事，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。《千里人》也翻译成《吝啬鬼》，是莫里埃的代表作之一，是一部可以和《伪君子》媲美的作品。1668年首次上演，至今已经过去了300多年，剧中的故事仍然能让我们发出会心的微笑。作者有意将阿巴贡的吝啬形象推向极致，就是想用这种夸张的手段揭露，一旦让金钱占据统治地位，它就有可能会成为一种丑恶的力量，毁灭人性中最美好善良的东西。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。 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。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的精彩节目。 聆听人物生活轨迹的飞扬与落寞，感受人物心灵世界的丰富多彩。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人物空间。从晨光熹微到灯火阑珊，我们用声音记录京城。 从融融春日到数九寒冬，我们用电波伴您前行。 2018北京电台广播过大年，陪您迎新春。 2月1日脱口秀春晚拜早年。 2月7日儿童福利院快递分拣站献爱心。2月8日养老院为孤寡老人送温暖。 腊月274小时特别节目直播，丰厚福利不间断。 北京电台与您在一起，开开心心过大年。循着声音的方向，循着声音的方向，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，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，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，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。1月31日，保利剧院，听见美，胡歌读美文朗诵会，以朗诵致真心，让我们跟随声音，听见经典，听见经典，听见美，听见美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，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，融媒体报道，大道之行，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，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，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。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、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。